笑出来，想要走也走不开。桃红色让心情都好起来，粉色情让爱情都亮起来，敞篷车跑得快，昨天拜拜，跟着你现在到未来，只要跟着你就很放心，24小时都不腻，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，哼我最爱的melody。心脏快要跳出来，想要逃也逃不开。 色的海，冒险幻想寂寞沸腾的未来，无声催促嚣张的念头摇摆，这是一个疯狂的安排，企图遥遥找回你的爱，就让冲刷而过的记忆浮沉浮在，绝望带来勇气瞬间点燃，因为我有力量，因为你而绽放，你知道我为

关注一下娱乐方面的资讯。在圆桌派的三八特辑中呢，窦文涛和梁文道邀请了蒋方舟、徐静蕾一起讨论婚恋这个话题，引起了很多的争论。那在这些评论里呢，出现了两个比较，有人赞许，有人评蒋，更有人将蒋和徐的观点称为女性之争，让没有看过节目的人还以为两个人在节目里面吵了起来。你有没有看过这期节目呢？ 这一场倾盆大雨救不了守夜的我，往事的寄托慢动作重播，每一个你的听歌，你的发是为谁剪，心疼你憔悴的脸，你一定哭过挣扎了很久，我猜他对你不错。抢走你的爱你别说，你还是很快乐，他不可能给你幸福的，跟命运招手，输的是我，我拼了命还是失了。抢走你的爱你别说，我永远想淹没，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，就算爱情不可能复活，你别说亲爱的再见。

您说到徐静蕾她不在乎和蒋方舟的被挑选，其实反映出一个问题，就是即使在今日，女性整体仍然没有脱离被男性审视的这样一个命运。其实呢，蒋方舟作为一个明明年轻漂亮也有能力的女性，却觉得自己要被挑选是因为她在很多人眼中不够美丽，很难够因为这种审视而承受压力。 还记得吗，窗外那被染的海洋，你还记得吗，是爱让彼此把夜点亮，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，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，心碎离开，转身回到最初狂浪里等待，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各自悲哀，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深了， 的心情不 同。开心就说什么都好，什么都适合走极端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没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你曾经为了谁身怀颠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也刚好甜蜜拜拜 baby。 咖啡喝一杯，然后听一听，他分享说你被我收起来的每个音，全变得黑钢琴，你穿着新的风尘，而我的手指头也将我重新整得温暖。深呼吸，把最多要的忘得清清，当我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。想听就做的猫，也穿着白衣服，只为了阴霾黑色的肌肤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. Dreams of me and you. 也许其实被你的梦早已清醒，只剩下我独自找新的路。 开心就说什么都好，什么都适合走极端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你曾经为了谁身怀颠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刚好甜蜜拜拜 baby。 梅赛德斯奔驰 V 平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，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清晨亦或傍晚，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，看微风掠过树梢，听溪水潺潺声响，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，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。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，深圳半小时生活圈，畅享南站便捷交通，坐拥城市成熟配套。新美东联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，90至118平三室居住空间，让您水相依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。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，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，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-715-5630715-5630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，因为引领三三 开始，未来没有终点，这是希望的旅程。是谁在风中奔跑，自由穿行梦想， 向着幸福的远方。世界像无尽的画卷，一切像美丽的诗篇。如清风自在的你是越过江辽阔的原野，越过夕阳里的远山，在无限宽广世界在奔跑。在蓝色天空下面，鲜花在风里摇曳，这是无忧的旅程。是谁在风中奔跑，自由穿行梦想，向着幸福的远方。世界像无尽的画卷，一切像美丽的诗篇。如清风自在的旅行，越过天亮我的原野，越过夕阳里的远山，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。 法律一般想要孩子却不想结婚的女孩呢，在现行的法律之下是没有办法给孩子上户口的。再比如梁文道，他提到不要小看现在的主妇，主妇也有自己的生活。举例呢是日本主妇，那为什么中国主妇就没有这个地位和精彩生活呢？如果婚姻出现变故，家庭主妇重回职场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。 问在云何处飞，愿乘风云追随， 掉下来。第一次听见你心跳，我的心也紧张了起来。妈妈说你哦越来越淘气，常常在她快睡着的时候提醒她。叔叔阿姨都在把你猜，究竟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。上天的恩赐，最美的天使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此刻我多想多想亲吻你的脸。 爱让我们在一起，永远不分。

怎么办？有点来不及。当我更认识你，和你说话从头到尾看着你，现在却不像我自己，眼睛看着墙壁，好像坏人不敢看着摄影机。希望目标侦测器没有打开，不然我的心脏可能从此停下来。我不敢相信我会爱上你，想得太理智，转身我就能忘记。但我知道我已爱上你，却要撑下去，独自享受着甜蜜。总是在纷扰中给我一种安静，突然间就已经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甜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

渗透，你习不习惯？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，我会耐心的等，随时欢迎你靠岸，笑问我的怀抱当暖炉，你习不习惯？一眼一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，想念不会偷懒，我的梦统统给你包办。 说到圆桌派哈，梁文道认为女性主义呢之所以在中国出现了问题，是因为人出现了问题。徐静蕾呢虽然强调这个平等权，但是呢在说起绑架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法规的时候，他的结论就是社会没有绑架我们，父母没有绑架我们，是我们自己绑架了自己。 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？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，就不后悔。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如果你没勇气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

在争取女性平等的路上竖起前沿女性这个尾鼻，让人们乐于去抨击女权，让部分的女性呢也是害怕被女权主义这样的一个划清界限，难以看清法律实施和社会结构的问题给自己带来的局限，这制造小矛盾来遮盖大麻烦的手法，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假想敌，一次一次的咬牙切齿的打出公拳。 爱你变习惯，不再稀罕，我们该冷静谈一谈。你说你喜欢一点点浪漫，却把跟随我的脚步放慢。没有你分享分担，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纷乱。我一再试探，你一再隐瞒，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？我依旧预感，爱就要离岸，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，不能置换，爱总是孤单，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。有一种预感，想挽回太难，对你该有无可救药的期盼，我坐立难安，望眼欲穿，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。想放慢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纷乱，我一再试探，你一再隐瞒，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？有一种预感，爱就要离岸，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，不能替换，爱总是苦短，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。有一种预感，想挽回太难，对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，我坐立难安，望眼欲穿，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。Oh, oh, oh, yeah. 有一种遗憾，爱就要离岸，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，不能替换，爱总是苦难，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。有一种遗憾，想挽回太难，对你该有无可救药的期盼，我坐立难安，望眼欲穿，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。坐立难安，望眼欲穿，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。

我这种怪胎，想念是人活在新时代，外表看你担心不管，不请你别来，我相信永远不存在，别爱上我这种怪胎，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，我说爱情是海底针，真心很难买，忘了我让我一个人，别爱上我这种怪胎，想念是人活在新时代，外表看你担心不安，不轻易别来，我相信永远不存在，别爱上我这种怪胎，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，我说爱情是海底针，真心很难买，忘了我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， 树下的玻璃瓶，埋藏我多少的曾经，多少孤独的深夜，多少眼泪，真是我闭不上的眼睛，打开我的玻璃瓶，翻开我从前，虽然当我还没遇见你，曾经被谁伤了我的心，至少现在我拥有你， 我还没 暂时要和世界脱离，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，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。我遇见了你，让爱的自由还给你。我遇见了自己，承受着悲伤到天明。